王朝系边个啊？屌！ 系算啦， 小心啊！你冇翻新界添啊！你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 系咪先？ 好啦，响钟啦，拜拜。 OK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